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——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。好听的听，爱听的听，欢迎各位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。从舞娘到花蝴蝶，再到2012年以希腊神话当中的女神为名的专辑 Muse，蔡依林的闪耀定位也进行了三连跳。而在此之后呢，她在音乐上开始了更为先锋也更加实验化的尝试，包括2014年的配和2018年12月26号发行的 Ugly Beauty 节目开场曲，我们便来听由蔡依林所演唱的这首《脑功》。 中了头奖，谁从天降，我只能用大奖形容，起床看到你就吃饱了，啦啦啊啊啊，你听错我没有说话，要来一片吐司吗？天晓想要叫你闹公闹公闹公，每分每秒闹公闹公闹公，永远陪我爱我疼我抱我，我的闹 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。 像笑来伪装掉下的眼泪，点点头承认自己为宝贵，我只求却连同情都不给，想哭来试探自己麻痹了没，全世界好像只有我疲惫，无所谓反正难过就敷衍走一回，但愿绝望 许颓废也是 2001年十二月份，周杰伦推出了一张 EP Fantasy Plus， 当中有写给吴宗宪的《你比从前快乐》，写给许茹芸的《蜗牛》，还有刚刚听到的《世界末日》等三首歌曲。周杰伦在大红之后，向他邀约的歌手也变得越来越多。在2014年张靓颖的《第七感》专辑当中，在向周杰伦邀歌时，张靓颖还特别请求不要中国风，于是周董就写了这样一首张靓颖非常少尝试的说唱，就来听这首《有没有》。 手指在左边右边说下话，前脸后点的忙碌，表情在笑，又默默的又忘，忘了又想的重复。忽然什么忘记，能忘记要做什么，才知道哦，原来你想的并不是我。对话框外有条条的我会很牵挂，在旁边不想等待，不期待，不知道是在干嘛。是说在理想的午饭，是我过激的谎话。两个人看得到，听得到，怎么还有时差？吵闹的只是桌，和我肩并肩的行走着，你应该还觉得寂寞吧？你眼前的。 想问你发现我了没有，爱情可能淡了，你又想 寻觅中把它忘记，那段旋律遥远不再清晰，这样悄悄从你的世界溜走，无影迹。那旋律慢慢变得遥远，不再清晰。大家叫从你的世界消失，无影迹。 新老交替的两千年，达达乐队推出首张专辑《天使》，正式出道。十八年前的今天，他们推出了第二张专辑《黄金时代》，并获得了2003年度中歌榜最受欢迎乐队。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当中这样一首《收音机之恋》。在事业巅峰期，他们宣告了解散，14年之后又奇迹般的重组回归，带给歌迷不小的惊喜。而早达达乐队两年出道的新裤子乐队也经历过了乐队的分分合合，转型新浪潮风格之后才稳定下来。他们的音乐总是带有像20世纪80年代青年人的风貌，用旋律和舞步来记录不老的青春。而在今年，他们推出了一张带有怀旧色彩的专辑《爱广播飞机》，我们就来听专辑中这样一首《你都忘了你有多美》。 你等到人他在哪里，旅客们匆匆的离去，下一站不知要去哪里，冷冷气氛迷住眼睛，你爱的人他已变心，亲爱的你不要伤心，回忆列车就要离去，就算是他有伤害，你也可爱。

虽然现在薛之谦还是在唱情歌，但是立意变得更高级，主题也更加有深度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他今年推出的这样一首单曲《变废为宝》。那下面我们回到榜上，上周踢馆歌单依纯这首《萤火虫》本周排在第九位，稍后我们将会继续中歌榜，我们待会儿见。 微弱的光漂浮向天空，黑夜之中谁将黎明歌颂，时间湍急的流动却无法淹没我们一腔的孤勇，燃尽我平庸，愿你无尽的梦，你看渺小的熄的萤火虫飞啊飞去，点亮哪怕只一寸夜空，你听热烈的不眠的心跳声，那是我在说爱你，哪怕用尽这一生。

许就是结果。 狠下心都不说， 最高关注度的这样一首对唱情歌，李荣浩邀请到张惠妹合作的《对等关系》，也唱出了爱情当中的一种若即若离的微妙平衡。那这首歌曲在本周以空降亚军成绩上榜，也成为进榜新歌最好成绩的黑马歌。除此之外，李荣浩的《情人》本周也是排在了第十一名的高位，和第29名皇冠中的大地一起，让黄家驹的名字两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。而我们榜单上的翻唱歌曲也是来头不小，首先听到的是李荣浩翻唱自 Beyond 乐队的《情人》，稍后还将听到旺福的《傲慢与偏见》。 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眼中淌泪，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，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，我的心已碎，你不必痴醉。哦，你可知谁甘心归去？你与我之间有谁？ 滚石壮乐队四十团拼经典旺福翻唱自陈淑桦的《傲慢与偏见》，本周新歌上榜第26名。那接下来代表了单周最大升幅的火箭歌，本周当属张延琪的《Better Than You》，上周第23名，本周第16位，升幅了7个榜位。这里是耿化为您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稍后在下个时段我们会来关注本周的推荐新歌以及更多的榜上歌曲，我们稍后见。 回忆里寻找海边星空下奔跑，是那一天一起追逐烟火的讯号、yeah. 想要你知道现实多烦扰有多危险，收集你的微笑，某一天孤独沉溺在深渊，你却把阳光兑现带回我身边。

着自己，寂寞也是一种甜美气，至少 时隔六年，小霞已经2.0了。2015年，黄绮珊加盟了索尼唱片，并开始了在音乐上的分身小霞。那在这个新的音乐身份当中，她更为的平和和温暖。在上周，小霞2.0专辑发表，依旧是一张很简约高品质的唱片。刚刚这首《无聊》的作为新歌二号进入到推荐行列。还有像周深、品冠、余文文、薛凯琪、小雨、 Into One、 无望合作社、苏瑞琪等等，也都将在明天揭榜日在中歌榜正式起跑。另外，我们也期待榜上歌可以再接再厉，取得更好的成绩。比如像前六名当中，只有两首歌曲没有获得冠军，一首是新鲜上榜亚军曲《对等关系》，另外一首就是孙燕姿的《世界终结前一天》，上周是以第四名成绩上榜，本周小升一个位次，来到了季军位置。在孙燕姿今年的三首歌曲都是在疫情的大环境之下，既有暖心的情感，也有冷静的劝慰。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《世界终结前一天》。 世界终结前一天，语言说会灭毁，太阳照耀的极限的展开又凋谢，天使开一条线，吹口哨 Let's take a rain check. 这是来自于炎亚纶的《月亮忘了 Kismet》，本周新鲜上榜排在第八位，也是进榜新歌当中仅次于黑马哥的第二高成绩。明天全新一期的成绩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了。另外一位呢，在音乐上保持了高标准，同时也不断可以带来惊喜的歌手，他就是 Karen Chichi 林凯伦。他的新歌上周作为踢馆歌上榜，目前是排在了第十五位，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取得更好的成绩呢？我们也拭目以待。就来听这样一首 99% Angel。 这里是全年无休好歌不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You want it, baby, 想不想来一点，明明在你面前偏不让你向前，天使的软件，它是无不有无限。心跳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我带你 fly to the moon to the moon， 但是根本无法抵抗这心动。Yeah, baby, I'm the fight to the night, she won't lie。爱情来到我很无害，100%等你来解开。I'm just like candy, I'm just like candy, I'm down with so sweet.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